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帝王家的生活一直都是人们好奇的。有这么一位皇上，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斗鸡。他为了得到一只好鸡，竟然自己去孵鸡蛋。这就是喜剧影片《宫廷斗鸡》讲述的荒诞故事。各位好，欢迎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呢，一同来欣赏电影《宫廷斗鸡》的录音剪辑。这也是部被称为拍电影不赔钱的著名导演王炳麟在1994年拍摄的一部影片，并由他自编自导。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大龙国和机关国两个国家一直通过斗鸡相互交往。大龙国依靠着皇上孵出的金鸡，在和机关国的斗鸡比赛中屡战屡胜。大龙国皇上就要60大寿了，他招来了儿子贤王、惠王和女儿月月公主，让他们为寿宴出主意。 拜见父皇。 行了，都起来吧。 谢父皇。 今儿个拜你们找的来，是想让你们帮朕出出主意。过些日子不就是朕的60大寿吗？咱们别又光吃吃喝喝看场戏就了了，这回咱们得玩出点新鲜的来。 父皇，我有个主意。 父皇，我有一个好主意。 哟呵，朕的话音刚落，这主意就有了。那好吧，哎，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朕要考考你们啊！不过你们可得好好动动脑筋。虽说是玩，咱们呢不光玩出乐子来，还得玩出理来。不光有理，还得有德，这就叫有乐有理有德，懂了吗？ 懂了。 懂了。 那好，贤儿，你是老大，你先说。 儿臣遵命。儿臣以为父皇属鸡，又爱斗鸡。今年又逢鸡年，父皇生日那天应该在鸡上大做文章。 行，有门，你接着往下说。 是，我想父皇生日那天应该弄上他几千只公鸡和母鸡在宫殿里头，您看那才叫热闹呢。这边公鸡一个劲儿打鸣，咯咯咯，那边母鸡不停地下蛋，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 照你这么说，咱们这皇宫内院不成了鸡窝了？ 父皇， 笑什么笑？下边该你们了。要是再给我当众出丑，绝饶不了你们。 好，我说，不过， 说， 哎，对了，父皇，我的主意是，在父皇生日那天，给每位大臣发一把鸡毛掸子。 什么？鸡毛掸子？干嘛？要大扫除啊？ 哪能大扫除啊？儿臣以为，父皇要用这把鸡毛掸子告诫众臣，像公鸡那样忠于职守， 活着天天为人司晨，死了呢还要扎成鸡毛掸子为人效力。 这主意想着倒挺绝的，还有点意思。不过 小妹，咱的主意怎么样？ 哼，父皇，我看二哥哥的主意并不怎么样。 啊，为什么？ 父皇您想啊，您大过生日的，这满朝文武手里都拿着鸡毛掸子，这宫里宫外转悠来转悠去，知道的明白这是父皇您过今年生日，那不知道的还以为父皇您改行卖鸡毛掸子了呢。 苏丫头，就嫌你能。 别笑了，别笑了，别笑了。燕燕，你二哥哥的主意不好，那就听着你的。 孩儿遵命。父皇，依孩儿之见，父皇应降旨，号召天下百姓斗鸡。 什么斗鸡？ 对呀，然后选出最优良的斗鸡进宫，在父皇生日那天，咱来他的斗鸡大战。 什么斗鸡大战？ 对，斗鸡大战。父皇您是知道的，我朝百姓爱好斗鸡，如今恰逢鸡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父皇您是位有道的君主，生日之际与小民斗鸡，实乃是与民同乐，共享太平。 好，好，好，这主意简直太好了。我说各位，你们说咱们月月公主这主意好不好？ 好，好，好， 太好了。 圣上，公主的主意实在是好啊，正如皇上所想，乐在其中，礼在其中，德在其中啊。 得得得，你就别拐弯了。月月公主听旨。 还在。 朕封你为六十寿臣，操办大总管大事小事，任你安排文武百官，随你调遣。 还遵旨。不过，不过， 怎么， 父皇？ 哎哎，来来来来，有话过来说。哎哎，坐这儿，坐这儿。哎，你呀、啊，有什么难处说，我给你做主。 父皇， 啊！嗨，你是把这帮当官的知识不动啊？那好说，我要赏给你一道金牌，看看谁敢不听。 啊！不行不行，一个女孩家目前弄事的，会让人笑话。 哎呀呵，哎。哎哎，有了，我呀赏给你一口尚方宝剑，看谁敢自保。 不好不好，一个女孩家拿着把宝剑吓唬人，惹人讨厌。 你这么也不行，那么也不行，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这哎，父皇您自还一根金鸡毛吧。 什么？你要根金鸡毛？ 是啊，您过今年生日，我拿着鸡毛当令箭，这不正合适吗？ 好，好，好一个拿着鸡毛当令箭！我说大总管，朕就赐你鸡毛令箭一支，你就发号施令吧。 孩子命。 就这样，月月公主成了大总管，各方面也开始准备了。这一天，惠王和国舅准备出宫找鸡时，让月月公主拦下了。 二哥哥。 哎。 二哥哥，你们干什么去啊？ 回禀大总管。我和国舅也去民间为父皇挑选好鸡，大总管有什么吩咐啊？ 嗯，大总管说了 啊， 你们不能去。 哎，他还真拿着鸡毛当令箭了，走，甭理他。 哎，站住。 哎，你想干什么？ 你别跟我瞪眼，这是父皇的旨意。我告诉你，两个金鸡婆各产下一枚金蛋，父皇要你和大哥哥孵鸡。 什么？让我孵鸡？哎呀，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么大热的天啊，孵鸡要三七二十一天，整天揣着个鸡蛋闷在屋里啊，不跟老母鸡似的吗？整个一个活受罪。 哎 啊， 我说殿下， 嗯， 眼下你父皇正在琢磨着立你和立先王为太子，这个时候你可别犯傻。 二哥哥 啊， 你别着急，我去替你跟父皇说一声。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儿？ 你带我去。 带你去？ 嗯， 你别要拿我一把，我才不自找这麻烦呢。 啊，那你就乖乖的当老母鸡去吧。 哼，你等着瞧吧，我这就去见父皇，我跟他说这鸡我不光不孵，而且还要让父皇夸我几句。 惠王见到皇上刚刚说不愿意孵鸡， 皇上就生气了。 你个混账东西，父皇命你夫妻，你敢抗旨，反了你，你给我跪下。 请父皇恕罪。父皇，儿臣并没有说不服啊，只是觉着父皇此事办得有点欠妥。 什么？你敢说父皇我欠妥？你个小兔崽子，你要不说出个四五六来，我真饶不了你。说说。 儿臣遵命。父皇一直教导儿臣，无论大事小事，都不要以自己是皇家的骨血自居。夫妻之事虽说不大，但如果这两只金蛋对我们皇家的人来孵，就会让人觉着我们自以为血统高贵，这势必冷落了群臣。 还挺能讲理儿。依你之见呢？ 依儿臣之见，不如分一只金蛋给大臣孵，以示父皇对大臣们的敬重。 倒也言之有理。好小子，还有点长进。起来吧。 多谢父皇指教。 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跟父皇说说，这俩金蛋谁来孵？ 依儿臣之见，牛国公乃三朝元老，德高望重，这个蛋由他孵最好。 不，圣上，我牛家虽世代居高官，实乃是受皇家恩宠，卑臣怎敢和皇家相提并论？ 就是。 哎，二位爱卿就不必谦虚了。 就是，你们二位，一位是前朝的国公，一位是当朝的宰相，你们的骨血不可谓不高贵啊！啊， 是吗？ 哎，大哥哥，这可就没你的份儿了。您敷一个，我敷一个。等父皇生日那天，咱俩一块儿献给父皇。 冷啊，你什么意思？弄了半天我什么都没有啊！ 不是，你把这个金蛋是我的，我替父皇。 你 是 小金蛋，刘婶，你把金蛋给退了。就是呀，你教我上了，将来你把金蛋给退了。 给你们，还有今天啊！哎 呀，叫我了， 哎，上场， 这小偷来了，滚！ 惠王推脱掉了孵鸡的任务，就和月月公主上街去寻找好鸡了。在街道的另一边，农民张老三和他的儿子狗蛋儿带着一只杂毛鸡来报名了。 我说这几位大爷忙着呢， 什么事儿？ 想一份皇上的旨意，前来斗鸡。 斗鸡？ 哎，对， 叫什么名字？ 小名叫张老三。 把你的鸡拿出来看看。 行。这大爷您看，杂毛啊。 怎么，就你这鸡还拿出来斗呢？吃肉都不用宰了。 不是杂毛，你别耍赖，起来，我他妈吃。 让各位见笑了啊，我这杂毛鸡啊，他打小跟我一块儿喝酒。 哎，他喝出瘾来了，你不给他酒喝吧，他就装死耍赖。哪位有酒赏他一口啊？ 有。得，你要再捣乱，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哎，大爷，我这个 走， 快走， 滚！哎呀，你走走， 爹，快走嘛！ 出了丑的张老三就来到了酒摊，为杂毛鸡买了酒。 好啊，杂毛，我不给你买酒喝，你就耍赖，让我出丑，看我回家怎么好好收拾你的。 哎，我说诸位，快来看新鲜事儿啊！这只鸡还能喝酒呢， 是 喝酒， 真喝酒。 哎，你看见没有？真过力气！ 哎，怎么意思啊？这鸡还得来二两。 你说对了，打小给他惯坏了，那他喝得晕乎乎的，还能斗吗？ 是啊， 能斗。只要给他灌足了酒啊，来他三四只鸡，他都能对付。 好嘛，这鸡里面也有酒鬼啊！ 喝完酒，这杂毛鸡果然来了精神了，跳进擂台就参了战了。两只鸡从擂台斗到饭桌，从饭桌斗到了货车上，最后跑上了房顶，杂毛鸡战胜了。这时月月公主站了出来，宣布杂毛鸡被选中了。选好了斗鸡，皇上献鸡庆典和寿宴就开始举行了。没想到张老三的杂毛鸡却搅乱了庆典，把皇上都给惊吓到了。刚回到宫里，皇上就把贤王、惠王和月月公主找来了。 父皇，儿臣没料到杂毛鸡会惊了圣驾，请父皇恕罪。 没事，起来吧。 谢父皇。 这杂毛鸡确实厉害，不光掐鸡还敢多人。 儿臣以为性格猛烈是斗鸡之必备长处，此鸡称得上是鸡中之大才。 那要跟父皇的金鸡相比呢，谁高谁低？ 这请恕儿臣直言，父皇的金鸡品种虽然高贵，但未必是杂毛鸡的对手。 你胡说，难道父皇的金鸡比不过那个贱民的杂毛鸡？ 你这话就说早了，不比不知道，谁高谁低只有比一下才能见分晓。 你如此贵贱不分，成何体统？ 这体统本来就不该成。父皇，依儿臣之见，养鸡之道与用人之道同是一理，本应不分贵贱高低，选贤任能，唯才是举。不管是金鸡还是杂毛鸡，能打胜仗的才是好鸡。 你放肆！你可别忘了，这金鸡是父皇用龙体孵出来的，你这分明是目无父皇嘛。 别吵了，翠儿，你的意思是想让父皇的金鸡跟他的杂毛鸡比试比试？ 父皇，儿臣本意是为父皇举荐好鸡，但此鸡是优是劣，只有比试一下才能见分晓。 父皇， 我二位哥哥， 我看这样吧，你们二位先下去，让父皇再想想。 出去了。 儿臣告退。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继续来欣赏影片《宫廷斗鸡》的录音剪辑吧。惠王临走时对月月公主使了个眼色，月月公主明白了，她没走，对皇上使出了激将法。 父皇， 哎，来，倒霉， 我是父皇。您别光听二哥哥说的有理，这场鸡不能斗。 怎么？ 我看那杂毛鸡呀，厉害的吓人。 啊， 你的金鸡非输不可。 你也这么小瞧父皇的金鸡呀？ 就冲你这么说，这场鸡我还得非得跟他斗不可了。我这就你圣旨去。 父皇，这场鸡不能斗。 为什么？ 输了丢人。 丢人？好，就冲你这么说，我还得更得跟他斗不可了，要不显得怕他似的。别拦着我。 父皇， 是马咱拉出来溜溜。 父皇， 我就不信啊，我亲自孵出来的金鸡就能随随便便输在一个不起眼的杂毛鸡手里头。 这场鸡是非斗不可了。 那还用说？ 那好，父皇你就别麻烦了，我早把圣旨写好了，您看，您就在上面盖个大印就行了。 死丫头，跟我兜圈子玩激将法啊！我非得凑你一套。我揍你，我揍你。 父皇，别别， 哪儿跑？ 父皇， 哎，跑不了了。 你听我说，父皇任命我当大总管，我得替父皇着想啊。 你还替我着想？好，一五一十交代清楚，过来说。哎，出来。 谢父皇。还是这么想的，父皇是为有道的开明君主，生日的时候同小民斗鸡这件事传扬出去，日后定能成为佳话。老百姓只说您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皇帝。 对对对对，要不然这么打，咱呢这回干脆甭在宫里斗鸡了，咱们上大街上斗去。 好了，太好了，父皇亲临百姓之中，那才是 一人头了， 共享太平。 斗鸡的当天早晨，张老三爷俩还没起呢，这巡鸡师贾才就踢门进来了。 姑大，快起来，哎呦，你磕头了！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嗯， 别闹，干什么？ 我待会儿还得和皇上去斗鸡呢。 我没说不让你斗啊，待会儿你照斗不误。 哎，好了好了， 去，走吧。 是， 这鸡没事儿，这事儿对谁也别说。 哼，大人，大人， 你。刚才给这鸡灌的是什么呀？ 灌的是酒。 酒？ 可你 怎么，你还真想赢皇上？看来我得好好开导你几句。你不睁开眼看看你是谁？我实话跟你说吧，就是满朝文武，凡是跟皇上斗鸡的，哪个不先把自个儿的鸡灌醉了？为什么？因为他是皇上，想赢他，想跟他争个高低，谁敢呢？哼，你长几个脑袋？ 就一个。 嗯， 贾才走了，狗蛋疑惑地问他爸爸张老三：“ 爹，那两个人搞啥鬼呀？” 他想让咱这杂毛输。 可他不知道咱这杂毛是个酒鬼，这酒一灌呐，咱这杂毛是非赢不可。 斗鸡开始了，皇上的金鸡明显处于下风，最终张老三的杂毛鸡打败了皇上的金鸡。怕金鸡出意外，贾才走进擂台，一脚踢开这杂毛鸡，这下可把张老三给气火了，一下冲到皇上面前嚷嚷了起来。 我说有你这么斗鸡的吗？输了就踢人家的鸡啊，你还要不要鼻子？ 就不要鼻子了，你怎么着吧？ 不要了怎么着？去，你还讲不讲理啊？ 你讲不讲理？ 你耍赖皮！ 你耍赖皮！ 你不要脸！ 你不要脸！ 你不是东西！ 你不是东西！ 你人是 什么？ 哎，我说，你们大伙儿给评评这个理啊！这可天下有他们这么斗鸡的吗？啊，他们斗输了鸡就踢你的鸡啊！你要不要脸呢？你们大伙儿说，我说，你们大伙儿给主持个公道好不好啊？我说你们都不说话啊！ 请话主持哟， 请话主持哟， 啊！ 我是皇上老爷子，我光顾着斗鸡了，就忘了您是皇上了。哎呦，小民该死，小民罪该万死，小民罪该万死。 皇上回宫以后，生气的把寿桃啊、寿面全给扔了。惠王和国舅只好把月月公主请来劝皇上。于是月月公主抱着金鸡就来了， 打死你，打死你，你这个没用的东西。我非打死你不可！我叫你说，我叫你说，我叫你说！ 天爷，你打他干什么？ 父皇，这死鸡真把我气死了！他早不说晚不说，偏偏你我今年生日，他输一场。今天我非打死他不可！ 哎呦！哎，不是，别打，别打！啊，别打，别打了，别打！你叫我，我管家了！哎，我说 你 饶了他！哎，我说， 留他干什么？ 我说这样， 干脆，摔他得了！ 别摔！别摔了！给我，别来，给！ 宝贝儿，吓着了不？嗯，嗨嗨，这死丫头，你跟那小鸡子生的哪门子气呀？啊，甭说是只鸡，就是人呢，也不能常常打胜仗，你说是不？ 父皇，您大过生日的，他输了这场，丢人现眼的，谁不生气呀？ 谁不生气？我就不生气。 真的？ 那不真的，胜不骄，败不馁吗？儿郎儿郎儿里儿郎儿郎儿郎儿里儿郎儿郎儿里儿郎儿郎儿里儿郎哎呀呀呀儿郎儿郎儿里。 父皇啊，您的肚量可真大呀！ 那是，要没这点肚量，能当皇上吗？儿里儿郎。 电影欣赏到这儿，和您再来说一说导演王炳麟。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出身的王炳麟后来却干起了编导工作，他对喜剧是情有独钟，他拍摄的影片《父与子》《二字开店》深受观众的喜爱。王炳麟拍摄的都是以电影情节轻松幽默诙谐而著称的影片，而且他拍喜剧片从不一味搞笑，总是寓教于乐，能够以俗见雅，以小见大。在这个热衷斗鸡的国家，皇上的金鸡都是自个儿孵出来的，那么张老三这杂毛鸡有什么特殊的来历呢？皇上会喜欢这只杂毛鸡吗？屡次斗鸡失败的鸡冠国会甘心吗？咱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娃娃演唱的《大公鸡》歌曲之后，继续今天的电影之旅。各位稍后见。 午后下了一场大雷雨，吵醒大瞌睡的大公鸡，一声一声叫着哇哦哦，望着飘落的雨滴。午后下了一场大雷雨，吵醒泥土里的小蚯蚓，公鸡看了一眼笑嘻嘻，拍拍翅膀冲过去。哦哦哦，大公鸡大公鸡，别吃可爱的蚯蚓。睡的大公鸡，一声一声叫着我。 下了一场大雷雨，吵醒泥土里的小蚯蚓，闻起开了一片小嘻嘻，拍拍翅膀冲过去。哇啊啊，大公鸡大公鸡，别吃可爱的蚯蚓。瞌睡的大公鸡一声一声叫着我，哦哦，望着飘过的雨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欣赏影片《宫廷斗鸡》的录音剪辑。在这部电影当中，那些主要演员都是咱们很熟悉的，像黄宗洛扮演的皇上，马恩然扮演张老三，潘长江扮演贾才，赵亮、吴卫东和谢兰分别扮演了贤王、惠王和月月公主。除了这些主演外，还有一些大明星也在电影当中客串了一把，像赵子月和方子哥在这部电影当中扮演的是牛国公父子，演员阵容也是很强大的。介绍完演员，咱们回到影片中。晚上皇上和群臣举行宴会，这宴会中皇上给这金鸡的失败找了个台阶下，然后命人传来了张老三。 哎呦，我说皇上老爷子，小民不该顶撞您，小民有罪，小民罪该万死，我们爷俩给您磕头了。 哎，你何罪之有呢？起来，朕还要请你喝一杯呢。 什么？请我？ 今天朕过生日，跟你对饮就如同和普天下老百姓同庆了啊！来吧， 谢皇上。 快去，去吧，狗蛋，快点。 老三，来来来，狗蛋上我这儿来。 哎，老三，快去吧。啊，哎，狗蛋来上我这儿来。 哎，来，朕同你干一杯。 什么？皇上要跟小明干杯 啊？哎，接着。 哎哎，我说皇上老爷子，小民真没想到皇上对小民这么仁义，一想起今天这斗鸡的事儿，小民就觉得对不住您。